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4。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云家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韋拉走了，沒人記得了，沒人記得了，他就開始他的魔練就出來了。加里利維爾明確地指出阿仙奴當日三條戰線前中後怎樣如何被該還掉的球員切斷，或者一些質素比較低級的球隊就很容易被他劏穿的。但是問題現在愛華頓都做得到，同樣是可以劏穿你，那些質素比較低的球隊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仆街。 熱血大球場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長版，密切留意。 哦、你想知黃人大邊個？即係李小明根本就唔知黃人大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人大咁樣，誒、哎、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上嚟，誒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40多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屌你啊！做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嘅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天天天啊， 藍藍的天， 主持謝宇剛、宋景輝、李偉賢、錢建榮。 我擔心日手添。 喂，又翻嚟 啦！又翻嚟啦！ 突然間， 阿華仲喺度亂咁噏嘢啊！ 好彩啱啱 cut 咗啫。你講個咩反省下自己？ 呢度可以講粗口，但係唔可以講秘密噶嘛，賤人嚟噶。 頭先你講咩秘密啊？ 冇啊， 冇咩？ 唔係啊，核四停工個秘密嘅原來。 核四好玩啦。 係啊，核四唔係停工。 我哋中華民國啊，即係啊，馬英九遇到另一個挑戰啊，咁樣核四問題咁樣。冇 問題啊！ 冇啊！佢妥協好簡單啫嘛，佢話我唔要核電，我唔要用燒煤，係咁啊，咁 咩都唔要， 人力閃電 啦，人力啦。 喂，我聽過網上面有一單就話，唔知邊一個國家嘅囚犯咧，如果你踩個單車，你發電16小時就減零一日咁樣。系啦，咁啊啱啊，呢啲咁啊，以後就唔好有自愈，即係嗰啲 人一啦，即刻 唔係唔係人一人二人三人四，係唔好起四，起四個人力發電廠， 咁啊叫啲 動會就有精明劑啦，冇精明劑， 唔係替代役可以去玩，唔好用命。你嗰班大學班嘅廢人大學生成日話出嚟22K都冇，咪去發電咯， 啱啊， 我俾嚿30K 你，嗱你個差到換到外匯翻嚟嘅，哦咁啊得啦，係咪先？30K 40K 又話啲電費貴，又話啲油費貴，又唔要核電，咁你班友想點啊？再發電 咯，咪叫踩單車咯， 踩單車咯，又 玩舊踩單車最好， 踩得著部 iPhone 我咪請你食老闆飯咯，點為啫啲嘢係咪先？咁啊，呢張相係阿馬總統搞個 核四咯，就係核四龍門廠嗰個唔知咩閥門啊，俾阿馬總統親手去 親自操刀 去搞， 係啦， 我明點解會反核四。 代因為 爆 電 話 死咗，一個電告會驚佢爆， 可能係喎， 所以爆。 即係其實如果唔其實再拆咗佢起個，可能台灣人咪冇事嘅。 都唔係嗰個選址啊， 馬總統你唔好再掂佢， 唔好去動工， 唔好去電機， 唔好開幕， 係啊， 連批款我簽名都唔好簽。 係咁，捉曬嗰扎大學生去起。 你班有錢人揾個總統講講事，佢個個國家宗地都掂過啦，拆曬佢唔好用一萬咁咩？ 但佢冇辦法。 咁你台灣大學生咁係冇用啊嘛，咁冇用咁咪捉佢做下呢啲 發電咯， 發電嘅嘢咯， 發電啦，簡單啦，核電都話危險啊，發電啦。 如果唔發電有咩好搞？ 冇嘢好搞， 冇嘢嚇。 如果傾開嚟掟啦， 咁樣都俾你兜到入去， 咁都俾你諗到。 嗱，第二節嘅主題啊，文仔做咗啲資料搜集嘅，有關呢個即係叫工作假期啊嘛，係嘛？ 係啊，冇錯冇錯。 咁你不如你交代下先啦。 我交代下，即係呢個工作假期，即係好似台灣嗰啲民進黨平時講啊，出去好似賣身嗰啲台奴咁樣嗰啲咧，話誒翻嚟起屋啦，咁好似。咁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呢？不過我哋今日講嗰個係香港嘅。咁香港呢，我哋同有九個國家，我哋同佢簽咗個協議呢，就雙邊我哋交換呢個工作，即係嗰啲年青人啊，大家可以一齊嚟我哋嗰度做嘢，佢又去嗰度做嘢。 好有定義即係咩？ 年青人嘅定義就十八歲啦，十八歲以上，30歲以下，咁、 哦、 就係叫青年啦。咁、 哦、 我哋同 點幾？ 唔好去， 唔好自己爆自己嘅年齡啦！我同阿新仲去到，不如我哋，不如我哋孭個背囊 去。唔去啊，柒頭！ 點解唔去啫？ 唔係你， 嗱先，嗱你聽聽我， 俾佢講埋。 唔係你聽聽我講，去邊度先？嗱你諗下喎，去嗱首先我哋去新西蘭，新西蘭有份啦，澳洲、愛爾蘭、德國、日本、加拿大同埋英國、韓國同法國。系咯，依幾個國家喎，大佬，你諗下喎，嗱，你去新西蘭， 惠陽咯， 喂，唔係嗱，你諗下啦，有冇睇過魔戒先？有冇睇過嗰段片？幾靚嗰只馬喺度跑跑跑跑跑跑， 人哋啲片長拍噶，冇睇噶， 蝦俾人， 人哋取景噶， 蝦俾人咁樣， 喂，死啦，唔係咁啊，咁嗱， 唔係你蝦俾人嗰個魔法師嗰個， 咁嗱啊， 交代翻工作假期， 交代啦，工作假期啫，咁仲有啊，咁首先。你冇工作假期還工作啊？佢都係要工作嘅，記得，因為你一入境咧，佢申請咗之後咧，三個月內一定揾到工。 嗯， 揾唔到工咧，你就 get out。 嗯， 咁假期你都係假期嘅，點解話假期呢？因為佢要俾錢嘅。仲有啊，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規定嘅喎。我快翻俾大家略略報告一下咧，嗰、那個咁嘅數字有話你聽，你寧願去旅行，你都唔想去做廉價勞工，仲要俾錢嘅玩。紐西蘭先啦，紐西蘭4200蚊紐西蘭紙，即係幾多錢啊？港幣 成個七到啊，約莫 成個七 28000幾蚊。 雖然話一年啫，但係你要去做嘢噶嘛，大佬。你估如果我咁樣去玩足一年啊，咁樣喺度流口水就話啫， 俾錢埋 你俾錢喎。 澳洲咧， 澳洲要5000蚊， 又係30000幾蚊。 嗱，愛爾蘭啦，愛爾蘭就2000到35000啦，35000蚊港幣啦， 差唔多咯，都係。 嗱，德國可能平啲啊，德國2000蚊歐羅啫， 兩萬咯， 兩平十， 兩皮嘢。你頭先睇咩咯？嗰啲全部都幾，嗰啲全部都幾萬蚊嘅嗱，兩皮啫喎。嗱，一係就。20萬yen， 20萬yen，20萬yen，20000蚊，10000蚊， 萬零蚊啦， 大家差唔多。 唔會日本啊，啲黐線，去日本做乜鬼啫？ 誒，劈下 繼續， 仲有加拿大2500蚊加幣啦， 又係成 七啦。 嗱，韓國就用美金啊，美金就2500蚊， 又係 法國就法國就25000蚊港幣。英國就英磅，大英做過咧，1800磅， 2萬幾，兩皮 嘅， 我啲價錢都係。 嗱，你記住，我唔係請你去度假，請你嚟工作嘅。你估真係就咁度假？仲有咧，嗱，你唔好諗住以為咧，我哋就咁條條揈就去到買啲嘢啊，咁去喎。你仲要做咩咧？你要做一個工作假期嘅保險。要買嘅，一定要買 must 嘅。如果出咗事咧， 唔通佢嗰邊嗰個國家 醫療唔會包你噶嘛？ 唔係喎，仲有啊，你唔好諗住去到先買喎，嗰啲公司唔包嘅喎，因為人哋嗰個假期個 plan 係要特別貨工作假期嘅喎。如果唔係咧，你係唔會買到嘅。去到嗰度，你首先最好喺香港買就先。 保險公司唔係咁縮骨， 保險公司係 唔係保險公司問題呢個唔 係保險公司人，你去到嗰度嘅時候再買係人哋唔知點做個 plan 俾你啊， 唔受 係啊，好麻煩噶。咁香港。 咁平均嗱，通常我都話翻俾大家聽，尊貴嘅聽眾，咁話埋個資料搜集俾你聽。咁你唔好諗住咧，就真係又係，唉，可能五十蚊啫，嗰啲全日保險，即係好似嗰啲去嗰啲泰國啦，一買一年保險238蚊。 美 金啊，記住係美金啊，238蚊， 即係維幾蚊港幣， 千幾蚊港幣咯。當然啦，個保障唔夠嘅，仲有一個再勁啲嘢，我都睇到嗰個先手集750蚊美金， 親啲咩 包好多嘢啦啊！ 親啲咩？親啲咩？ 唔親啲咩嗱？其他嗰啲其他包曬啊！出嗱，因為週月假期嗰個咧就包埋行李 delay 啊，嗰啲綁俾人綁架，無端端 農場扎蘋果會俾佢成咬中啊，好啊嗰啲，即係可能 係啊，緊急係嘛？唔係緊急醫療唔同噶嗱，爭好遠噶，貴一倍噶，七百幾蚊。 咬到咩？你可以唔醫住兩日先解毒咧？ 都係嘅，但唔係嗱，你明白嗱？如果你買咗我哋嗰唔係我哋嗰陣， 你 冇咗喊添，唔係即係買咗個醫療保險咧，咁就可以。多啲錢啊！即係我用嗰血清唔同嘅，呢個兩日解毒，你點兩日啫？如果我買嗰個貴啲、平啲嗰個就4日咁樣，哎呀哎呀咁樣，嗱、你自己揀啦嗱。咁仲有嗱，講真，你去到依九個國家，你唔好諗住以為你行過去申請個大使館就申請。我申請喎， 有人話好容易嘅喎， 容易啊！ 其實最容易都係澳洲 啊。我有個同事就即係將會去嘅，同我講好簡單。 去邊處啊？ 去澳洲咯。 澳洲最易㗎啦，澳洲係一個連海軍都唔夠人嘅國家。嗱，首先佢勞工嘅短嘅程度去到咁 先嘅，你個 friend 去邊度先？ 澳洲啊，澳洲。 澳洲咧嗱。咁啊啱啊，因為全個工作假期唯一一個國家係瘋狂嘅，係冇限額嘅，就係、是、嗰個得澳洲啫。咁其他國家係絕對有限額嘅，你唔好諗住條條縫又去個大使館個講，仲有今年個限額爆咗，2014年嘅已經爆曬噶啦。你除咗去澳洲之外咧，冇其他揀嘅。咁我不如講講下啦，其實佢俾幾多價，俾幾多位我哋一年啦。愛爾蘭咧就每年就都幾好嘅，佢俾100個位我哋。 O.K. 即係一班機都唔夠， 即係 真係揾好多啊！ 嗰地方揾百人去都勁， 咪咯？其實愛爾蘭都難。 第二度啊， 第二度就德國啦，德國就好啲，就150啊，佢都對幾好啊！ 德國係值得去嘅， 德國值得去咩？你有冇去過德國先？ 梗係去過啦。 嗰度有咩玩嘅其實？ 德國而家叫你做嘢啊！ 做嘢咩？唔好意思，係OK。我繼續講埋先，咁一陣間有咩工，我哋慢慢傾。新西蘭400，去嗰個剃羊毛啦，幾好嘅。400個位俾你剃羊毛。咁加拿大啊，200人啦，200人可以做啲咩？ 掉殺海豹啊！ 咩啊？ 殺海豹啊！ 講呢啲啊！嗱，去日本啦，250個俾你去賓館度執避孕套啦。 唔係啊，我個 friend 揾到份。 喂，咩啊？佢哋嗰啲咩啊？咩啊？佢哋嗰啲咁嘅，係唔好講住先，一陣我先慢慢踩。 澳洲先， 澳洲係冇嘅，澳洲真係冇行下嘅，你隨便去，仲可以俾你去兩次添。即係平時嗰啲計劃咧，工作假期咧。是俾你去一次嘅啫， 澳洲系 永远得一次。澳洲咧， 人生得一次啊！澳洲就可以 翻车， 翻车系啦。澳洲 可以去两次， 咁装啊，系啊，可以俾你入装嘅。咁同埋跟住韩国就500個， 新奇国 俾1000個都 新奇国，算啦，韩国、 泰国啊，但一阵先，一阵先慢慢嚟。 韩国有定嘢做噶， 仲有法国200人。都是给200人的 集体子 都 OK 的 集体子 執草莓 嗱话你听啊咩叫大英祖国啊嗱呢度又讲啊嗱持香港特区护照的人呢就给1000個去哇1000個啊大佬。BNO 就唔限嘅，即系你任何时候入境都得嘅。嗱，系咪大英祖国有 照顾先？ 如果有英国政府照顾我们，咁怎办咧？你话 通翻卖国啊？文仔你死啦！ 咩通翻卖国？ 你祖国系大英帝国咩？ 祖国政府照顾你们，你就早就完啦。 其实唔系听落去，成个即系文仔介绍咗咁简单介绍咗。是不是真的咁傻呢其實即我以 澳洲為例有幾多錢話佢帶要帶過去幾錢 哇5000蚊㗎5000蚊澳幣啊。 5000蚊澳幣一個人講幾多錢 乘七啦 係啦3萬多元。3萬多元 你有3萬多元喺袋喎。 冇理咁多先即係你肯定窮鬼你冇3萬多元你就去唔到嘅係咪先。 梗係啦一個3萬5萬。 其實大家忘記咗呢個存款呢係唔包括你嗰張來回機票嘅。 是啊哎哎喎唔好意思即係佢仲要講明嘅但佢嗰規矩就係一定要有張來回機票你仲要申請嘅時候你要買咗先可以去大使館申請話俾你聽啊你冇機票你唔好諗住我呀咁得㗎 咁跟住 仲要驗身 你係帶住呢嚿錢300多元港紙去到澳洲嗰度做工人 係 零保險， 零保險， 零保險嘅。咁除咗我頭先講嗰個好靚嘅 plan 啦， 完全冇保，完全冇保障，所有保障都係你用七百幾蚊 嗰個保險啦。 你而家係去買翻嚟嘅一個自己嘅保障。 仲有啊，仲有啊。工作期間受傷咧，係冇另外保障噶嗱，嗰、那個係人身保障，即係你突然間撞車，哎呀咁樣，或者突然間有其他意外，哎呀咁樣嘅啫喎。 要靠份保險啊！你 靠嗰份保險，冇其他，冇其他濕直俾你嘅保噶咯。 你係將一個人自己本身一個有人權嘅人去一個地方之後，你係冇曬你自己嘅人，即係喪失曬你自己嘅本身嘅權利。好啦，跟住揸住幾萬蚊。其實佢係點解佢想你要一定要你帶住幾萬蚊咧？佢想你使咗嗰度。 一來啊， 即係佢想你使咗嗰度， 同埋佢驚 你，佢驚你 當國嘅。 你唔好以為嗰啲西方國家佢唔聰明，即係以前喺加拿大，我哋有啲人去舊金山啊、美國舊金山、加拿大起鐵路嗰啲，全部係落地生根嘅。佢呢個方法正啊！ 喂，你唔使啦，唔使再嚟啦。 系啊，去做呢個廉價勞工，佢澳洲係揾唔到人做摘生果嘛，揾唔到人摘橙啊嘛， 冇啊，呢啲添啊，當兵做間諜都冇啊， 即係冇人去做嘛，冇人去做。 十八歲到三十歲喎，人生最光華、最華， 跟住就 榮華嘅時間。 要你一扎咁嘅，你嘅壓。即係亞洲嘅香港嘅人去到嗰度做，做完之後你仲大嚿錢去喎。咁、 啊、 你本住一個係我又做又玩嘅時候，你喺嗰度做就嗰度使曬嗰啲錢，然後喺再逗留期間，你可能將你自己本身嘅所謂嘅老本啦，你使埋你使埋嗰度咁樣咯。最終嘅利益就佢得到咗佢個勞工市場 推動 滿足咗市場， 然後再加埋你攞埋錢嚟，佢根本就係、是。即 係有色有力啊！ 有力啊！明富 哇，真係 根本呢啲係叫無本生 嘅， 係啊， 賺緊嚟嘅。 啊、不過唔係咁，你唔好咁講嘅。咁其實佢哋依幾個九個國家，依九個國家都有派佢啲子弟嚟一齊食屎嘅。即係九個國家，我哋要雙邊協議噶嘛。即係澳洲俾我哋，我哋又俾澳洲。 我又唔見有咩澳洲人過嚟喎， 唔係咯。 我又唔見你 咯，可能你唔知咧。 好似韓國嘅。兩百人啊嘛， 韓國 過咗去嘅人可能你都唔知， 咁咪係嘅， 你都唔知咁樣。但係即係而因為比較最多聽到睇到就紐西蘭同埋 澳洲 比較多。咁你其實我大部分 英國就今年新增嘅，今年開始。 我大部分我見到我見 日本同韓國 大部分見到嘅人咧去咧。都是澳洲和紐西蘭， 日本 翻到嚟咧，其實都係錢係使曬 嘅。 係啊，即係唔係有人剩好錢？ 有嗰啲去咗日本嗰啲嚟翻嚟， 去澳洲都剩到錢。 咁佢悶好地地去日本做乜嘢啫？ 唔係佢係學日語嗰種 學咩日語啊？你而家喺度啊？ 佢用 去嗰度洗軍票就得，我話聽攞嗰沓軍票20万 yen， 2000蚊軍票就得啦，因為攞20万 yen 佢，佢都傻嘅。我而家話佢聽背過日本嘅，你唔好諗住去 泡菜國咯， 泡菜國咯。 係咪？等下先，嗱，冷靜啲，咪掛住鬧呢個人啦。咪嗱，咁我介紹埋佢，其實佢嗰度會有啲咩工作啦。咁大概咁。你唔好灰先啦，我 听 其实我睇资料搜集，讲真，你其实香港做又系做埋， 咁做啲新移民， 做啲新移民嗰 啲，介绍 埋，首先我讲埋先啦。咁如果你新西兰就 OK 嘅，你喺香港做唔到嘅。 剃羊毛咯， 春天就去牧場啦，即係 剃羊毛咯， 夏天就去果園啦，做下嘢啦， 生果， 唔係就係摘蘋果嘅，人哋係有分嘅，一月咧就可以去摘車厘子，二月咧就可以摘嗰啲咩啊，哇，去摘藍莓，三月就好啦，三月就有蘋果，先有蘋果啊，四月就可以去摘奇異果啦。咁 喂，佢之後就老公咁平喎，摘藍莓又唔見藍莓平俾我哋， 咪咯， 你都黐線嘅，講依啲真係講無聊啊！嗱，都係嗰句啊，紐西蘭。是只得果園啫，我睇咗好耐。如果你係一工咧，你唔使做噶啦，即係嗰啲保姆嗰啲。 你唔係做果園，你有咩好做咧？ 冇。 咁係，等我快手講埋先。咁澳洲慘啊！澳洲可以做啊啲壽司店嗰啲waiter 啊，印製工 廠啊，包咯 啊，去做聖誕市啊。 唔係，其實唔係你唔使交代啲工作噶啦。講出嚟嘥氣嘅， 係嘥氣噶。講真， 我請你做，你咪有咯。 係啊， 你去到邊度都做得添，明白？但係有冇呢啲嘢做先？ 有 啲人有講嘅，即係 冇噶嘛？你明白？你唔係話你唔係我？你而家你唔係揾咗工過澳洲嘅大哥？你唔係話喂我諗住過到去做大爺，跟住然後過到去揾唔到呢份工啊？屌係咪先？你冇啊嘛？你明白？你唔係你諗你做乜嘢嘛？你過到去，你話我想摘藍莓，到時候摘唔到俾你，你自己又冇得揀噶嘛？ 唔係你揀， 都係嗰句啦。咁我講清楚。 嗱，其實如果你想農場嘅工作咧，就係得法國、紐西蘭同澳洲嘅啫。你其他嗰啲咧，英國就你唔好算數啦，都冇諗過啦。 唔係啊，講下新奇國啊，泡菜國其實佢要我哋去做嘅嘢咧，其實做佢哋唔想做嘢就係做華語嘅交流。 唔係呢樣嘢都多嘅，即係講話普通話，即係你要普通話嘅。咁法國嗰啲即係嗰啲名牌店，佢都好興嘅，好需要你哋做嘅，係咪先？但係佢都係好需要咁，要一個好平嘅人做咯。 你要去嗰個地方裏面講普通話，要去招呼呢個強國人，咁你咪落去廣東道咯 PK。你想體驗人生，唔使去澳洲嘅，你揾我啊！我問 葉 管需要人掃地， 問啲香港嘅女性咧，咁有冇法國呢個地方咯？ 唔係喎，香港有女性去，香港有女性去。韓國的喎， 有 慘我睇住佢嗰篇咁嘅旅遊咧，我以為睇錯咗華工女士，咁啊哇！佢講到話嗰度備受歧視咁， 係啊，歧視你 華工血女士。 喂，你依家 華工血女士，佢到最後都有得落地生根啊！ 唔 係 咯， 你呢個咁嘅 working holiday 冇得 落地生根啊！ 你仲二等公民，我都可以留喺度啊！但我係二等人之下，裏面一個十五歲保障 嘅工人，都係講句啦。咁其實可能係真講見聞嘅。不過如果你去歐美地方嘅話， 咁講啦， 你冇理由去日本同韓國噶嘛。 你去韓國去觀光，去觀光所有嘢，或者你去工作。你就咁去觀光，你去過嘅人你都唔會再去第二次啦。 我去咗兩次， 因為韓國呢啲咁嘅地方，即係嗱，東莞都不如。我雖然東莞嗰條街係爛嘅，係 咯，但 東又臭嘅， 差唔多啦。 東莞係做 乜？嗱，咁入 東莞啊， 味好㗎， 東莞好味好啊，嘅嘢開心。 東莞標準啊，知唔知啊？ 咁日本 知啊，可能你知啊。 好多人好迷日本嘅，我成日都講去日本嗰度做咩執個人套咩，真係幫人哋嗰部鼻影嗰度執個人套咯，幫人哋清嗰啲咩。好多啊！以前嗰啲偷渡嗰啲中國人咧，走過去俾黑幫捉住咗啊！ 喂，你咪屎講 啊！偷渡係為錢啊嘛， 係啊，佢 乜咧？ 我就唔明咯。 但係好清楚，不過都嗰句咁，即係年青人仲有一個夢，係咪先？咁我哋五條友。後生的時候都有夢啊！我哋都係我自己嘅夢， 我好後生啫， 咁又唔夠。啲夢都好戇乜㗎，係咪先？係咪即係喺人哋睇，哇！你哋啊，即係諗住去報效祖國嗰啲，你黐線啦，你明白？ 係咁啊！你唔好講到佢哋咁偉大先得㗎，而家咁 樣。咁即係每個年青人都有個夢嘅咁樣。咁我但願，我都但願啦。我哋去呢個 working holiday 嘅朋友咁樣，咁啊，即係叫做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希望會即係。 做得著啦， 有啲得著翻嚟 啦。你都係嗰句咁，其實可能佢學真係學到門外語咧，你唔知噶嘛。 嘥氣啦，成扎勞工都係唔係香港嚟，就台灣過嚟學到咩外語啊？ 喂，嗱， 我去澳洲學到口流利國語啊！ 喂，你香港咪需要國一兩文三語啊嘛？呢個地方， 哎呀，唔係啊，香港 喂，搞到好似我喺度違反工作假期啊！ 你即係點咯？ 你有冇聽過澳洲人講英文㗎？ Yes 咁咯， 澳洲人嗰啲唔系英文嚟嘅， 澳洲 英文去英國啊嘛， 系咯， 咁呢度有英國啊嘛， 唔係首先要攞半邊， 唔係第一次留喺 anyway 咧，我哋就呢個即係希望年青人嘅夢啦，年青人嘅夢， 唔係同埋講真嗱，一年。兩萬幾蚊， 中嚟啊！你中嚟， 你總結俾翻少正面啊，大佬，我踩到佢個一文不值咁點樣啫？ 正面緊咯， 好正面咁同佢講，你追求個夢想，兩萬幾蚊， 我就正面緊送首歌叫《年青的喝彩》，就希望年青人咧都可以揸住自己嘅夢去做自己夢想嘅嘢。呢啲即係柒嘅嘢咧，唔係後生做咧。 喂，嗱，你唔好講人柒先得噶嘛？ 幾歲先嚟做咩 ？OK 啊， 一個人咧就總會有戇鳩嘅時候嘅。一個人咧就戇鳩過咧，個人生先圓滿嘅。 係啊，梗係啦。 咁我哋就將呢首我哋八，呢個係 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啦。 八十年代嗰啲 嗰時嘅國，即係中華民國國軍嘅徵兵嘅一個 國防部 徵兵嘅一個音樂啊，叫《年輕的喝彩》啊，係咪叫高咩俊啊？嗰個 高明俊啊， 高明俊係高明俊啲歌星唱嘅。咁當年就即係引咗我哋呢啲咁嘅人咧， 幾多青年人就因為呢隻歌傻啊傻啊。 就衝咗去食東名啦，就喺當兵啦。 點知就哎呀， 啲人即係當兵三年啦，後面嗰句唔好講啦咁樣。咁就 咁而家去工作假期一年啫，你冇事嘅，你即管去啦 嚇。咁啊，即係希望呢首歌就送俾大家，就希望大家即係有個夢想就去做啦。 好， 去 哥， 去哥。